第二节大飞看天啦，谂住做一节嘅啫，不过讲讲下收唔到声啊，都系多嘢讲嘅人啦。咁啊，继续讲中国大陆啦，啊，同埋香港啦。咁啊，头先讲到咧就系习近平，佢令到大陆好多嘅生态环境咧改变咗。而家咧就整缩紧呢个金融系，所以就好多公司呢即係呢殺一儆百啦，先搞咗趙薇先啦，虽然话罚款60万喺 A 股里面呢就不能进场五年啦，但係亦都係打响咗头炮。咁、啊、我哋亦都有啲朋友啦懂得啦，就香港帮人哋搞上市。帮人搞上市。咁佢哋嘅幕后大老细呢就係、是、呢个习近平嘅姐夫。逢系电信系咧，而家大陆咧都系应该归佢搞噶啦。咁咧佢咧就啱啱喺北京翻嚟，咁有阵时同佢倾开偈啦。咁佢都讲，你求佢做乜嘢都唔好，最好唔好做。习近平咧就落咗窝打，就系唔好做。你而家做紧嘅嘢，正正常常咁做，其他嘢唔好谂，唔好做。佢去见习近平嘅姐夫都好啦，喺楼下已经要搜身㗎啦。搜身啊，过 X 光上去。咁如果我讲呢，应该如果有啲熟股票市场嗰啲人呢，其实都应该估到嗰间系咩香港咩公司㗎啦。嗰间公司喺香港帮人哋搞上市呢，做金融呢都做得相当出色㗎。今年呢就已经有好多间，咁亦都同我哋吹下水啦。咁即係习近平呢而家呢係对佢自己嘅家人啊，或者对出面啊好多嘢呢严限得好紧要。因为呢佢唔想呢有人可以用到呢啲人物去攻击佢。咁佢自己家人都已经係出晒，佢哋手下嗰啲个个都知道。啊，即係以前嗰套唔啱㗎啦。咁仲有就係呢，佢对食物嘅监管，进口嘅食物嘅监管啊，不停咁喺度严格。同埋呢你哋呢，譬如好似香港人啦，成日话哎呀佢哋走落嚟大陆谋福利，香港攞福利争学位。而家呢几年嘅变迁都好大，尤其呢社保医保做咗之后呢，基本上呢只要你打份工或者退休人士呢，你睇医生呢政府都同你俾咗大部分。以前呢会做呢话哎呀医托啊医闹啊，即係大陆嘅用语啦。就话嗰啲医疗中介啦，你去睇医生，跟住呢喺人民医院嗰度呢有个人话哎呀佢有间分医院喺隔离街，我带你去啦，嗰度平啲啊，点样做手术个医生好好㗎。咁带咗嗰啲黑即係嗰啲黑人地方，然后由嗰啲地方落手攞你命。而好多医院呢就会写张单，譬如好似你走嚟睇医生，跟住佢话啦啊你呢就去隔离啦，隔离医院出面呢嗰度有间药房，你嗰度买呢啲嘢佢帮到你㗎，我一张单你过去买啦。其实呢啲好多就係个医生医院呢佢哋自己嘅外快嚟。但而家因为有医保嘅问题，呢啲杜绝咗㗎啦。而好多外国日本啊韩国啊，好多嘅大医生呢而家呢就喺大陆已经开咗好多诊所㗎啦。係正规化。你唔好成日话哎呀香港大学喺上高开呀，而家俾佢哋受压迫呀。唔係只係咁样。好多当商业机构呢已经係入咗去，然后呢就同嗰啲好多嘅人民医院呢係挂钩，跟住做当诊所形式做。睇咗你之后，然后你觉得有需要呢就入医院帮你做手术。如果呢喺诊所里面搞得掂，即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医务所係有需要嘅呢就喺嗰度搞掂，就处理咗件事。而家就係咁样做啦。咁啊，医疗方面改进咗。以前譬如我哋成日讲啦，哎呀，去到掠你手，一入到门口第一时间咧，就乜嘢都检查，话开你2000几蚊，又话你有乜，又话你有物。近呢一年半载，其实都揸得好严啊。譬如我哋咧，做中港司机啦，喺大陆病啦， 一定会吊针嘅，细路仔尤其添，直接将啲药打入去血管，杀菌好犀利，但系你个抗药性咧，你会越来越低。而家基本上所有嘅人民医院都唔再同你打点滴，会变咗好似香港咁开药俾你食，同埋打针。吊针已经去咗八成噶啦，系出边嗰啲揾，即系唔系政府监，即系监管得唔系好严嘅医院啊，先至会咁做。所以咧，习近平喺医疗、喺教育、房地产几方面啦，同埋将产能去即系走出去啦，即系高铁啦，佢系不停咁咧，系谂紧办法令到二胎小孩啦，令到二胎小孩成为另外一个经济嘅增长点啦。所以我哋即系我做节目啦，头尾做咗年几啦，差唔多两年啦，我从来都冇讲过喺我节目，我讲冇讲过话大陆会经济爆破。大陆人而家系信心最强嘅时候，有咗习近平之后，佢哋知道佢哋嘅机会系均等咗，系更加即系比以前更加公平。你话佢极权国家咩？哎呀，又唔俾你翻墙最新啦，啱啱睇到啦 ，Facebook 唔知真定假啦，话翻墙咧，如果拉到屌你咁咧，就要罚15,000，唔知真定假啦，系严控咗嘅。是严加去监控咗人民，但是佢亦都好多嘢让咗俾你。让咗好多佢哋共产党应该有嘅嘢让俾你。咁留返一个中港过去中港车司机独白啦。咁最近最新就李飞啦。李飞啊，嚟香港今日50间学校啊，要睇现场直播，即好似我哋咁。我哋咧就寻日嘅直播咧就有百几人睇，连埋 YouTube 两个 YouTube 频啊，加 Facebook， 咁有百几人睇，咁啊一共咧有7则留言，咁啊多谢你哋啦吓。咁但系李飞要学生去睇，咁啊睇到个情况只有两样嘢，第一黑眼瞓，第二就唔妥你。话你阻住佢读书，每一个嘢咧都要物极必反啊！有阵时咧，适当嘅调控咧系冇办法，但系咧共产党唔知。睇下李飞做现场直播，哇，趾高气扬，系咪啊？但系民间嘅反应就系李飞你，明唔明啊？唔好讲粗口啊！李飞你。咁你一问啲小学生，唔系小学，啲中学生，啲中学生话：，诶，李飞你咧，系咪啊？个飞字嘅谐音啦，自己谂啦。我哋而家香港咧，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大家都好冷漠嘅嘢，因为觉得好多嘢做冇用，好多人咧，越来越多嘅人咧，走翻向中间。咁只係攞李飞出嚟笑啦，咁而家又话要立晒下三条咯。咁但係林郑我睇佢都未必拿到。你哋讲啫，佢敢唔够胆落呢个住同你喺度喺度而家嘅民望啊，同埋所有嘅香港人啊比较气馁嘅时候，咪所有啦，大部分嘅香港人嘅时候呢，敢唔够得压呢个住我唔知道。但係23条有乜压唔压啦。当梁天琦真係可能重判6-7年嘅话，咩人都缩晒啦！你而家睇下我哋香港最所谓最激进嘅组织，唔系半激进嘅组织，系最激进嘅组织，已经号称嘅全部已经不在，已经不在啦。咁我只系咁讲，吓好多嘢你睇到做，李飞系一个笑料嚟嘅，由李飞。延伸对国歌法，又讲国歌法，好沉闷啊！因为咧，而家美国咧有个准则咧，就系130上压、80下压嘅咧，就系血压高。咁你好多人都130几嘅，即系好似我咁咧，以前咧好肥嗰个时候咧，而家都肥。咁但系咧，以前再肥啲嘅时候138啦，枕长都35-38。咁我就话唔使食血压药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人肥咧血压高少少系正常嘅，医生讲。咁原来我而家咧就变咗血压高啦，一个。 指标一改，香港啊多咗三分一人，明明冇血压高嘅人就变咗有血压高。咁啊，当每一次播国歌啦嘅时候，我哋心系家国，起立肃静啊，念念有词啊，朗朗上口唱国歌嘅时候咧，自然咧就热血澎湃，慷慨激昂。我怕好多人根据咁嘅标准，全部血压高顶唔住，吓、啊、真系会顶唔住啊！喺一个咁热情澎湃嘅气氛，所以国歌法有害香港人身体健康。食肝宝系嘛？系啦、啊，哦，食三樽肝宝啊！Alex 讲，咁呢一节啦，讲到呢一度啦，我自己同自己讲过，下个礼拜我会大飞看天下，会正常做翻三节，而系做翻一啲真系有内容嘅，同埋我有见解嘅时事节目，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容许我再吞扑埋呢一转啦，好嘛？多谢大家，拜拜。